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四节嘅大香港早晨啊！嗱，咁咧就今日咧就示范一下，做一个实验啦，就话俾大家听，就系、是、网台呢个平台同主流媒体嘅平台就好唔同嘅咁样，因为譬如系即系譬如主流媒体啦、报纸或者电台啦，咁、那个都系一个灯塔式嘅传播啦、就系由一个发信点去发布俾大家咁样，咁但系其实网络世界就会有好多互动嘅咁样，咁、所以譬如今日呢个节目咧，咁就而家表面上啦，如果你听节目嘅话咧，你就会觉得 听重温 系个重点，你以为就会喺个节目嗰度啦，咁但系其实唔系嘅，而家重点喺 chat room 嗰度嘅， 好精彩， 系啊咁样，咁就但系我哋唔方便引述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去扮讲啲嘢咁样啦，令到个节目继续行进啦。咁然之後咧，大家將個主， 但其實大家都碌緊 chat room 嚟， 就擺喺個 chat room 嗰度嘅。 chat room 有 chat room 講咯， 係啦，chat room 就有 chat room 講啦。 我哋做 嘅。咁我哋睇下，唔知 可唔可以將啲聽眾拉翻翻嚟？ 唔知 Patrick 亮瞓醒未咧？即係記得 cap 翻嗰個 chat room 嘅cap 翻嗰個 chat 圖， 係啦 cap 圖啦。因為我哋官方又唔方便做呢啲嘢啦。 咁啊係。 但係我又覺得都好睇嘅咁樣。咁所以為咗突顯呢個主流媒體同埋我哋呢個咁嘅新媒體嘅唔同咧，咁所以就係今日蘋果日。《蘋果日報》擺喺頭版嘅，我哋就反而放喺最尾嗰節做嘅咁樣。咁我就想講乜嘢咧？就係、是《蘋果日報》嘅頭版咧，就講呢個咁嘅長毛咧，就搶文件咁樣咧，就副局長報警喎、咁樣。嗰日發生講緊咩事咧？就係、是、咧講緊呢個咁樣嘅關於呢個咁樣嘅橫州發展事件嘅咁樣。咁跟住咧呢一、這個咁嘅發展局咧，咁嘅副局長咧就係、是、喺個會議期間咧就俾阿長毛咧就搶文件。其實呢單嘢係關鄭松泰事，我想講，即係我補充下啲、我補充下啲主流媒體嗰啲資料嘅不足啦。其實咧呢單嘢幾撚好笑啊 ！cut 翻翻嚟 ，cut 翻翻嚟。其实呢单嘢就係开緊呢个会嘅时候呢，咁因为呢发展局啦同埋呢个咁样嘅嗰、那个咁样嘅发展局同埋嗰个咁样嘅咩顾问，我其实我唔好了解，你都可以问返啊郑松泰嗰个 detail 乜嘢。咁总之就係关于嗰个横州事件嗰个咁嘅报告。咁但係呢呢、这个咁嘅局方呢，发展局嗰方面呢，就喺呢个咁样嘅呢、這個會上面咧、就宣稱就係冇文件咁樣。咁其實咧最一開始咧就喺、鄭松泰咧就喺會上面咧就係、發炮炮轟， 係就話冇資料你嚟開會， 係啦冇資料你嚟開會嗰啲咁樣。咁啊質問緊呢個咁樣嘅呢、這個咁樣嘅房屋事務委處委員會啦、發展事務委員會啦嘅呢個咁嘅聯合會議上面咧，就喺質呢個咁樣嘅幾位出席會議嘅代表咁樣。咁就因為就即係叫做，其實我諗大家都唔係好專心開會啦。咁但係就即係又俾阿鄭松泰捉到呢個冇資料開會呢一個重點，因為佢嗰個回覆就好荒謬嘅，就冇帶文件咁樣，即係借住冇帶文件咁樣就叫做推搪咗過去咁樣嚇。咁大家即係咁意聽啦，即係唔係好重要嘅呢個事件。咁但係即係你一邊聽又可以有啲聲俾你睇 chat room 咁解啦。咁樣你留意。大家都係重點留意而且好唔 OK， 咁就呢個咁樣嘅有人叫我將 chat room 顯示喺畫面度，唔夠膽，咪即係呢個鼓勵大家聽 live 嘛，你重温你要睇翻 chat room 啊，咁啊 跟住因為俾阿鄭松泰搶個姜咧，咬咗呢個位啊，咁於是乎阿長毛咧，其實長毛係冇乜，我想講咧，你睇翻嗰個長毛嗰個做法，第一就係長毛都幾顯示到嗰樣嘢，就係同劉小麗一伙嘅咧，就係咧佢真係我不思我依然在，即係我冇腦都喺度，你吹呀、咁樣，真係佢唔知個會開緊乜鳩喎，其實佢唔撚知做緊乜嘢喎。總之佢聽到鄭松泰話你冇資料，咁跟住佢覺得，係時候要做翻啲嘢， 發文唔好俾我太威曬。 係啊，係時候要做翻啲嘢，咁跟住做咩咁樣？跟住然之後我哋播片睇佢做咩？ 主席，首先想問阿馬副總裁啊，馬少祥副總裁。你以前是一间咁有名的即系土木基础设施的公司的大财团的执行副总裁， 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你头先话你会补充，会后补充嘅，你会后补充乜嘢文件？ 系咪文件有冇嘅先？ 你坐翻埋位啊，梁议员。 你有冇带文件嚟先？喂， 梁议员咁样又唔得噶喎。阿梁议员。 如果用 P BNP 佢一定要帶嚟噶嘛。 梁議員，請你坐翻埋位啦，你咁樣攞嘢唔得嘅。咁而家你都話依個唔係權力及定條例嘅會啦，咪？ 警察職能嘅，而家你唔好為本會嘅尊嚴 set 咗呢份嘢先。二 百 個人 是 真的。 阿梁議員，先你俾翻佢啦，今份文件。 佢冇錯，可能真係冇帶嚟噶嘛，今日。 阿梁議員，你阿梁議員， 主席立法條例，佢唔理就啦。 梁議員，我警告你噶啦，如果你再唔坐翻埋位，我要執行議事規則噶啦。唔該，你俾翻份文件人哋啦。梁議員。 不可以咁。 梁议员，你咁样我系会。 主席， 阿朱议员，你俾翻份文件佢啦。 主席， 主席，我哋希望你。 跟住梁议员，请你请离开呢个会议室。 嗰间嗰间。 梁国雄议员，请你离开呢个会议室。 冇事，我哋议员。 我哋暂停会议。 主席，我哋要求攞翻个文件。 嗰间公司攞嘅系点解你？ 主席，我哋希望攞翻个文件，相关文件。 你系想要个证书我唔可以啦？收翻条文件。你系歧视你？ 我想讲呢，我想讲呢，真係呢，其实係纯粹搵啲嘢做下嘅。纯粹搵啲嘢做下。因为你睇下，其实佢攞人哋嘅文件呢，佢自己唔睇。 佢俾咗朱海迪。 佢俾朱海迪睇。 我唔识睇，你睇。 你睇呢啲文件系咪嗰啲机密文件？ 朱海迪系条僆嚟，你睇。 朱海迪真系睇。朱海迪又系林小丽嚟嘅。 喺度扮睇话。 你唔识睇，你走去做咩？你唔识睇攞嚟做咩？咁其实都系一般嗰啲咁样嘅即系画面嘢啦，即系做啲画面啦，大家 等俾啲保安夹走。 就系啦，嗰啲咁样啦，咁样咁跟住，但我想讲个重点系咩咧？我想讲个重点咧系咧，即系跟住啦，然之后发展局副局长啦，呢一个咁样嘅马少祥啦，佢自己亲身去捻咗差馆度报警啦，去差馆度报案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呢个咁样嘅重案组就去查啦嗰件事。其实我觉得冇嘢好告嘅，咩即系佢谂荒谬嘅啫，话咩佢涉嫌去偷睇。佢機密文件啊，嗰啲咁撚樣，咁咪係其實係即係你屌你喺立法會，即係唔通你告佢行為不檢咩？你最多即係佢又冇碰撞到，你告唔到，又唔會普通襲擊嗰啲咁樣。即係如果你普通襲擊好撚過分啦，咁撚樣都普通襲擊，咁你即係喺度拉拉扯扯嗰啲咁，你唔通告佢盜竊咩？唔通告佢偷嘢咩？咁樣我就即係雖然乜撚嘢都有可能，因為佢都特登講到明咧，就係講到咧，就係話，因為基於黃毓民案掟杯案作為一個例子咧，咁樣咧都係就指明咗，就係話立法會入邊發生嘅事，如果有刑事成分的話咧，咁都可以去告。咁其實即係亦都有一個姿態，就係而家乜撚嘢都試下啦，屌你老尾，乜撚嘢試下，等你做戲做得咁撚過癮啊！咁但係其實係亦都冇乜嘢好告嘅，其實即係我諗刑事都好難涉及。但我想講嘅重點係乜嘢咧？即係《蘋果報》就攞嚟做頭版啦，即係喺度講到即係好撚大件事啦，好撚大件事啊！你睇下而家即係呢一個咁樣嘅點樣去對付議員啊，乜啦嗰啲咁樣嘗試做咗咁角度啊！但我琴日有睇 TVB 新聞啊嘛，佢琴日有訪問長毛，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長毛個樣堅牛嘅喎，長毛知道報警之後係堅牛嘅，我想講。佢系坚牛底嘅， 惊俾人告啊嘛！ 即系你而家《苹果日报》嗰个报道咧，就写到咧，就好似话告咪告咯嗰啲咁样啦。但系其实睇琴日 TVB 嗰个访问唔系嘅，佢系坚牛嘅，佢个样系有少少死得重祸啦，重祸啦咁样。 弊家伙啦， 重祸唔系咁，佢告咩先得噶？嗰啲噶咩告咩先得噶？嗰啲咁样，即系系令到我系即系都即系你。咁你冇乜撚嘢玩，你咪玩少啲咯，做乜嘢啫？都冇乜撚人理你噶啦，又要玩，又要搏呢啲嗰啲咁樣，係 做埋啲界嘅咧，其實 即係咪做埋啲界有排做啊？屌你老味，佢得到咁多支持啊，有排做嗰啲咁樣。咁係，但係我想講就係、是，即係嗰個熬底嗰個姿態就好明確嘅嗰啲咁樣。咁就係冇啊。其實我對於呢一個《蘋果日報》嘅頭版想評價嘅嘢，其實就唔係好多嘅。我只不過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其實我睇到佢就好熬底嗰啲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而家即係重點咧，而家嗰個直播主要大家都係放喺 chat room 嗰度啦。OK， 咁大家喺度。 你使唔使講多少少啊？關於第三次嗰個話題。 唔使啦，大家睇翻啲文字。 我完全都唔知佢哋拗緊乜嘢咁樣。 好多人都唔知點解攞翻出嚟講。 跟住然之後又鬧埋我啲咁。我頭先就強調我係中立嘅咁樣。咁但係我而家再講一次，其實我唔單止係中立嘅，我係無辜。整个嘢全部都是无辜我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就是为什么我们好人总是会受被人吓的呢尽量买多些小强尽量买多些小 强你是我想的咩我都不想的 是啊我都 有苦衷的 是啊我想说即是在我人生的历练里面是啊有人曾经这样问我他问我你有没有后悔搞政治 啊有没有后悔招惹政府、啊、 你人生讲的最大的大坏是什 么 啊这样那跟着我都说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去招惹政权但我是有后悔招惹师奶的那是这个是比政权是更加凶猛 更加的高墙 更加凶险咁样。讲一啲八百集嘅情况嚟緊下个礼拜三呢就係、是、呢唔係大香港早晨八百集未唔係嗰个位係係热血政治八百集。咁样热血政治八百集呢係会做乜嘢呢咁样咁係要做一个大挑战嘅、嗯、要做一个大挑战嘅咁样就係、是、你哋嚟唔嚟八百集。 我怕我会死 喎。唔係你佢先你 我考虑下先考虑。 你考虑下先咁样。 我都想嚟我 预埋你预埋你。预埋你 ,ok。咁就要去政治八百集啦都有个里程碑啦咁样。咁我就想借呢个机会呢做一个大挑战呢就挑战一下咁样。因为呢上次呢选举嘅时候呢我哋咪做咗个五区造势大会嘅、 啊。 我哋咪做咗个热普成高嘅活动嘅。咁样嗰阵我哋就挑战跑10K 咁样啦。咁、嗯、样。其实跑10几K 嘅。是啊是啊 其实跑10几K 嘅咁样，咁就咁跟住然之后咧，我就当日我就喺度话啦，就系话啊，我都想测试一下，其实有冇可能一路跑一路做节目嘅咧咁？ 哇，呢、這个测试真系你先做到。 你讲好耐啊，远比嗰个 前。你有直播噶？你上次跑十？ 唔系，因为我上次有试过断断续续咁样直播嘛。咁、 啊、 上次亦都跑得慢啦，同埋嗰个断断续续直播啦。但系如果 keep 住直播又得唔得咧？咁样吓做一。 如果 WiFi 得嘅话，你应该得嘅。 做一个钟头嘅节目吓，直播咁样，然之后。 我听到好揈嘅，应该会。 揈唔紧要啊。 唔系有嗰啲防震嗰啲。 揈唔紧要啊，唔系你睇下而家主要啲人都系睇 chat room 嘅啫嘛，系咪先？咁就系啦，咁就揈就揈揈就唔紧要啊，咁样。咁所以我就想尝试个大挑战，就放我哋要去政治嘅主持。咁我一路都想做呢个挑战噶啦，都想试下呢个挑战噶啦，咁样就系想。一路跑一路做节目，一路跑一路做节目。咁因为咧八百集咧就系、是、要去政治八百集咧就系、是、下个星期三，就适逢就系体育救世嘅日子嚟嘅咁样。咁譬如由自从体育救世摆咗星期三之后，其实我就好耐冇做星期三晚嘅节目噶啦咁样。因为我通常嗰个时间就去咗体育救世咁样，除非有时即系我真系好想讲，咁我就录定啦咁样。咁除此之外咧，咁就咁但系因为八百集啦，咁我又想做运动，又想做节目，咁点咧？咁样，咁所以咧就系、是、所以咧就系、是、就想借住八百集呢个机会咧，就挑战一下，就想八百集呢个机会咧，就挑战一下。咁嗰日会做咩咧？我哋都系会喺翻康宁道嗰度集合嘅。都系会喺翻康宁道游乐场嗰度走，咁亦都欢迎咧听众咧大家一齐嚟嘅咁样。咁但系咧，我就想借呢个机会，嗱，我会承诺咧，我哋主持咧就会做一个挑战，就会做一个挑战。咁就我谂一个钟头啦，短短地啦，就大概即系可能6K至7K 啦，咁样啦，唔好太长啦，咁样。咁样咧就想一个钟头之内咧就跑完佢，跑完佢。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喺呢个 香港康宁道系斜路咧。 唔系，咁嗰个路线未议定嘅，我哋再公布。但系咧，就想借呢个咁样嘅跑步大挑战咧，就想咧，就想咧，就咦 ，check 咁陈秀慧参战冇似， 咁精彩，我睇下先，老板娘出手， 老板娘参战，哇，真系要 cap 喎，真系。话老板娘， 系呢度， 话老板娘参战喎， 系啊，好精彩，好精彩。 唔系，我想讲翻我哋个活动先，讲翻活动先， 讲 翻我哋系中立嘅，我哋系无辜嘅。咁跟住咧，然之后就呢个咁嘅大挑战，然之后呢个大挑战咧，跟住咧，嗱，我哋嘅挑战，咁我都希望咧，大家咧做一个即系。 点讲啊，即系一个跑数啊，跑数嘅参与。嗱，一般平时咧要去救世咧就系免费参加嘅。咁但系咧今次咧，我就既然我哋做一个大挑战俾大家睇咧，咁样，咁我就想跑一跑个数。咁样因为咧都赶急咧，就希望咧要筹募到足够嘅款项咧，就要吓、成立二狗仔队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借住热血政治八百集呢个日子咧，就想跑一跑条数咁样。咁我哋咧就呼吁大家咧就参与我哋呢一个咁样嘅跑数活动。咁样咧，所以咧嗰日咧就希望大家嚟参加之中咧，就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就系、是、即系收即系付费参加。咁付费参加就好平嘅啫，咁就係呢即係正值八百集啦咁样。咁所以呢就希望呢每个一齐参与我哋呢一个咁嘅边跑边做节目大挑战嘅朋友呢，就每人80蚊。 攞个二头 每人80蚊咁样。 但你俾八百我哋都收嘅。 係啦，八十蚊啦总之攞个二头每人80蚊 ,ok? 咁就每人80蚊呢，咁样呢就如果可以多啲人参与嘅话呢，咁 样。每个人 就会有80万㗎啦。係啦，如果有一万个人咁就80万咯，係咪？跟住我又邊跑一路做節目咁樣，係無間斷一路講嘢喎，咁樣當然大家分擔一下啦，咁樣，咁樣咧，咁就都叫做達成一個挑戰啦，咁樣借呢個挑戰就希望可以跑到條數，就希望借八百集呢個日子咧，一將功成就跑足呢一個咁樣嘅熱狗仔隊牧養計劃咁樣，咁就可以呼籲咧大家都嚟參加，咁就唔會跑得好快嘅，咁就。keep 住做開體育救世嘅朋友就一定冇問題啦，咁樣。只不過希望你哋今次嚟咧，就叫做即係揞多80蚊咁解啫，嚇咁樣。其實嗰個運動量對你嚟講，同平時嘅體育救世咧，就應該係一樣嘅，甚至乎更低添嘅咁樣。咁如果未試過嘅朋友，咁就為咗嚇呢個咁樣嘅新媒體運動咁樣，亦都嚟大家挑戰一下，出錢出力咁樣。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參與咁樣。咁呢個就係八百集嘅活動啦，咁樣。咁啊，就就唔使報名嘅，到時嚟就得啦。唔使報名嘅，到時嚟就得啦。咁就現場先至付費，現場先付費。咁我哋現場就會有人喺康寧道遊樂場咧，就收款。跟住然之後，你當然你換好衫啦，咁樣收款。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就嗰啲隨身物品嗰啲就可以擺喺辦事處啊，嗰啲咁樣喺 office 我哋辦事處嗰啲咁樣。咁我哋會最後終點會跑翻嚟康寧道。即係我哋跑一個循環咁樣去做一個鐘頭嘅邊跑邊做節目嘅大挑戰，就為熱狗仔隊跑數咁樣。咁我希望大家一齊可以出嚟一齊幫手跑數啦咁樣。咁所以就個宣傳就好簡單嘅啫。到時你嚟就得㗎啦，就係星期三嘅即係23號星期三晚23號，咁就8:00，我哋就喺康寧道遊樂場，即係平時體育救世嘅地點做集合。OK， 咁呢個就係我哋呢個八百集嘅活動啦，咁樣。咁當然我哋呢一節就係、是、最主要就係宣傳呢一樣嘢啦。咁就我哋即係講嘅內容就遠遠不及 chat room 咁吸引啦。OK， 我未見過 chat room 嗰啲留言錄得咁快，係 啊係啊係啊， 嗰留言數量真係 爭啲喺 chat room， 爭啲 chat room 搞到。 搞死咗， 争啲搞死咗冇，去到 DDoS 咁嘅地步咁样，咁就如果睇重温嘅朋友，我就冇，因为有人话就系话啊，咁如果重温嘅朋友听众咪好唔公道咯，因为我应该逐个讲俾你听，读唔到啊，读唔到啊， 太快， 系啊，全速嘅刘小丽都读唔到啊，好快，好快，全速嘅刘小丽读唔到啊，咁样，咁所以大家自己 cap 图欣赏啦 ，OK， 好，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到此为止啦 ，OK， 咁啊，八百集就喺康宁道游乐场，8:00星期三晚8:00见啦 ，OK， 咁我哋今日节目到此为止，一阵间晏少少咧，就国立大台咧就有国师嘅表演掟西瓜寻天奇嘅咁样 ，OK， 哇，精彩啊呢、這个， 系啦，咁样，咁啊， 我仲剪紧片我听， 系啦，咁样，唉，工作效率真系低咯，冇呢个人嘅，搞少少嘢搞到唔捻翻工都有，屌你老味，好，咁我哋今日节目到此为止，咁就感谢大家嘅。参与啦，唔知系收听啦，系嘛？大家都喺出咁参与好多，感谢大家参与。 我感觉嗰份互动，我感觉到嗰份网民同埋主持嗰份互动， 同埋嗰个新媒体嘅呢个载具嘅可能性啦。 冇错， 系咪 ？OK， 好，我哋今日节目到此为止，晏少少各位大头见，拜拜。